或致电010-5646-8050 5646-8051。 伤了你的心。 伤痕，弥补的谎言，偿还的借口，我怎？

上温朋友，我会 OK 平安。 就

那天爱不够，这刻我双手抱得你多久，好知纯属也许爱得你太久。多年不见你从前的身躯消瘦，抱过你后哪里想走人，或者因早在这么喝水，无需太懂得怎么吻下去更空虚，难道以后会相处讲不出恐惧，一切我太过去夜色中安睡，真多得你翻滚过去，当作留恋我亦没法忍眼动，手掌中梦未曾共你分离，除非我死大概才肯别去。在前缘为纪念你的爱，看着我的未来，过后再未放得开。这一晚，毕竟严惩，从前曾经真正被爱。其实我尚有，难道你没有？重遇你之后，觉得爱不够。纵使我双手抱得你多久，难道缠着对方满足了自走？多年不变，你从前的身躯消瘦。抱过你后哪里肯走人，或者一早睡得这么喝水，无需太懂得什么吻下去更空虚，难道以后会相处讲不出恐惧，一切明明残躯，将来再送赠你，回忆不失去。这旧情别怕，没有依据。 来日见面，要是扑出眼泪， 证实你是我不老的伴侣。 倔强了太久，谢谢你哥的口，看到火上浇油，情人甜的油，最后用力甩一甩头，然后大声吼吼，温柔谁不懂，只是你够不够，对待爱情厚重，战胜无所